因此忠贞超法界，可以为幽暗七阶闻。闻成清净正圆通，一切众生成正觉。唵切丹帝耶梭诃。愿此众生超法界，可以为幽暗七阶闻。闻成清净正圆通，一切众生成正觉。唵切丹帝耶梭诃。 照凡相亲。